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是新中国69岁华诞，来自全国大江南北的14.5万名群众欢聚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请听报道。 凌晨5:50，东方的天空泛起霞光，朝阳喷薄欲出，国庆节的天安门广场充满喜庆祥和，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灯光闪耀，百花争艳。来自全国各地的14.5万群众在广场欢聚，有序地等候观看升国旗。梁先生带着1家4口人专程从山西坐火车到北京看升旗，昨晚11点就来排队，有幸站在了最前排，他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我们的祖国真真是在往前发展，尤其是一带一路，祖国强大，感觉到特别骄傲自豪。 6:05，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随着8名李号手的升旗号角划过长空，升旗仪式正式开始。96名雄姿勃发的解放军仪仗队队员齐步行进，护卫鲜艳的五星红旗，穿过天安门城楼，走出金水桥，迈开铿锵有力的正步。6:10，升旗手向上方挥舞右臂，国旗迎风展开，冉冉升起。全场群众高唱国歌，把对祖国的祝福化入每个音符，目送五星红旗升到旗杆顶端。天安门城楼前，一群白鸽展翅齐飞，人群的掌声和欢呼响彻云霄。升旗仪式结束后，大家纷纷拿出相机合影留念。来自上海的徐老师带领全班同学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希望给孩子们留下这次终生难忘的经历。 爱国这种情怀呢，它可以转化为学生的一种内在的动力，为中华自觉桥读书。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国内首个上星超高清电视频道 CCTV 4K 超高清频道昨天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播，每天播出纪录片、体育赛事、综艺、电视剧、动画片等内容。据介绍， 4K 超高清相对于现有的高清标清电视系统是一次技术升级换代，图像清晰度和色彩亮度、三维声的音响效果都大幅提升。2018第三届北京古乐节昨晚热闹开打，连续5天上演5场兼具中外风情的音乐会。本月5号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一场蜀派与广陵的对谈古琴音乐会将展示传统艺术的典雅风致。北京人艺经典话剧《华变》昨晚再登首都剧场，本月1号到11号《华变》将演出10场。这轮演出距离1988年美国导演查尔顿·赫斯顿执导、朱旭、顾威主演的《华变》首演已经整整30年。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将于11月首演。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当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目前《犹太城》已经在超过25个国家以20多种语言上演，剧中人选择用艺术来表达生命的高贵和优雅，以此抗衡残酷命运的黑暗与肮脏，并释放着他们的力量。这部剧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北京保利圈，并开展全国巡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陆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南二环右安门桥到开阳桥由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南三环分钟寺桥到刘家窑桥由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烟，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乐享生活11特别策划，在11期间我们用5期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用芳香疗法，也就是用精油的办法，让我们很天然的去缓解一下前一段时间工作的压力，帮助我们在假期可以拥有一个很好的睡眠，同时呢也可以帮我们解决一下吃多了不消化的问题。这么多的问题都在11假期我们5期乐享生活一起帮你解决了。今天说的这两点我又很需要，怎么我老是这么需要呢？今天呢我们会跟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现在呢大家的工作压力都很大，那在工作压力本身没有办法很好的转化或者是平衡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适感。那这个不适感主要我们今天会分析两个方面，怎么样通过芳疗的方法就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要欢迎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医药健康行业15年的从业者，同时也是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特约撰稿人小米老师，欢迎小米。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小米。 小米和橘子啊，听起来反正 我们俩都是吃的， 很好吃的一期节目，很好吃的一期节目，也要跟大家说一点健康方面的问题。刚才说到工作压力大，今天我们会主要的从哪两个方面来说一说工作压力大导致的问题，然后去解决它。 其实我们今天主要会从身心这两个方面吧。一方面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上班由于久坐呀等等这些原因会造成肩颈的酸痛，然后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加班可能会缺乏睡眠啊，内分泌失调而导致的这种面色暗沉，这两个方面。 这个肩颈的问题啊真的是很多很多人，包括说我最近也是，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听众当中有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中医啊，中医按摩的老师，他就给我也是在微博私信里边提了很多建议啊，总是说现在你要注意这个，你要注意那个，你要注意这个，我觉得我要注意东西怎么这么多呢？因为这确实是一个都市人很多会存在的问题，肩颈疲累， 对， 然后呢会疼， 是的。 而且你说肩膀这事儿吧，如果有个人跟你摁一下还好， 对， 你自己给自己捏真的。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种自我按摩的方式，非常简单 哦。第一我们肯定还是要辅以精油的一些配方， 是的 啊，然后呢也会教大家手法，重点是自己给自己按，这个事儿很重要啊。还有一个是肤色啊，面部这个感觉有点 暗沉， 暗沉，想要向橘子老师还有小米老师来咨询这两方面的问题怎么解决，也可以说一下你现在存在的一些因为工作压力大导致的问题啊，我们也请两位老师帮大家来解决。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啦。还有人说了，缓解压力还是听一下乐享生活吧。对，缓解压力一方面是我们希望节目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另外一方面就是实用性的技巧我们还是要教一点大家 的。是 的， 是的 啊，你说的这个太心理层面了，我们还得辅以一些其他的层面的。好，那我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正题，先说这个肩颈啊不适感主要会有哪些表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其实因为我本身也是这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所以我对于这个肩颈酸痛也是非常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们每天上班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精神非常集中的盯着这个电脑的屏幕或者是手机的屏幕，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你会下意识的把这个脖子往前探，并且会长期的固定在这样的一个姿势上。那其实我们的这个肩颈部的肌肉呢，它的结构可能我们吃过这个瘦肉的这个听众都知道哈，就是在这个肌肉纤维的外面，它是包裹着一层这个白白的膜。所以我们的肌肉结构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肌肉纤维外面有一层筋膜。那当你就是一直固定在这样一个姿势的时候，你这个筋膜就会越变越僵硬。那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部位的这个代谢和循环就会缓慢，然后很多的代谢废物包括水肿啊排泄不掉，然后就会造成这种肩颈的僵硬和酸痛，然后时间长了可能还会造成就是长出一个这个富贵包，或者是造成这个颈椎病等等这样的一些后果。 等一下，那个富贵包是个什么东东？我们描述一下。 富贵包， 我们都自诊一下好不好，自己摸一摸自己有没有。 对，其实这个富贵包是挺影响我们的外表的，尤其是对于爱美的女生来说，它的这个位置一般会长在这个脖子跟后背连接的这个部位。对，然后鼓出来一个鼓包，但是它又不是这种，你摸一下它又不是这个骨头的突出，是一坨肉，远看上去像驼背一样的。 哦，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它就是肌肉在那里有一点增生吗？ 痉挛或者是它是一种就是应该说代谢废物的堆积吧，就是有水肿的成分，然后也有这个脂肪的成分。 但你说起来，我没有观察过女生，我观察过我周围有男士，是这样， 是的，是的， 很明显， 对。 而且他这个包，大家总觉得好像鼓包，你就会觉得是，整个背本来肩部这个地方啊，就是到背部是平的，你会突然的有个小山丘。其实我告诉你，我观察过男生，他那个山丘啊， 山丘， 那个鼓包，你会觉得是他那儿。就是怎么说肩变厚，那一块莫名的变厚，但其实那就是垃圾堆积了。 是的，而且有些人还会感觉他好像在那个富贵包的上下压出一两圈褶来。 其实是这样子，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我们身体是有自我的保护机制。比如说你长期就特别简单，现在我把一只胳膊抬起来什么都不拿，我抬半天这个地方就会累。其实这个地方的鼓包可能是因为身体因为知道你这个地方用力比较多，它就会保护性的增加力量。 是的， 刚才小米说到的那个，就是我们因为现在用手机和电脑多，不自觉的往前探头，这是产生富贵包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导致它这不畅了，就是你老探着，它就到这儿堵住了，就一直堵在这儿。 是的。 这个好可怕啊，听起来。 还 有办法去消除的对吗？ 其实就是既然它是因为这个筋膜的僵硬而造成的这种肩颈酸痛和紧张，我们把这个肩膜尽量的给它揉开了，就会有很大程度的缓解。 还有一些是就可能现在刚刚开始，就是这个一定是非常严重了。可能我平常就觉得，哎，我就是觉得我这个脖子不舒服啊，我也描述不出来它是疼 还是酸，就可能就是反正就是不太爽的那个感觉。 嗯， 可能这个时候早期赶紧的多揉一揉，它就不会发展到第二天。不然你想说这个持续痉挛的状态或者这个持续的不舒服超过一个礼拜，你就会特别难受了。我曾经最难受一个礼拜在办公室，就每天不想动电脑。 我现在基本上处于远离电脑的一个状态，啊，就我所有的事情能够靠手写的就手写，啊，能够简单的用手机编辑赶紧发给人家，就啊怎么办？ 我 因为自己不想长富贵包，就折磨了别人可能会长出富贵包。 现在手机可以语音输入文字，知道吧？然后我就每天都是噼啪就是对着手机各种说，他说你在干嘛？我说打字呢。 哦，对，哎，这个方法很好，推荐给大家。还有人说没有富贵包，怎么没有啊？怎么了？你还觉得这是个什么？就这名字听起来特别想有是吗？但是不要，真的不要有。你观察很多人，而且呢，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我们周围上了年纪的， 嗯， 哎，就是我们类可能我们父母那个年龄就很容易。因为他们是其实不太注意啦，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个，哎，这个地方，你就会觉得，脖子 很厚的一块。 哎，对，就是，哦，原来这就是富贵包，其实是水肿的一种啊。 对，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富贵包的拯救方法了吗？ 对，其实，我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拯救方法就是我们可以自己调配一个复方的按摩精油，然后用这个精油去做一个自我的按摩。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配方。配方本身呢非常简单，是由两种单方精油组成的，一种是生姜，四滴生姜，然后另外还有四滴迷迭香，再加上我们的基础油十毫升的这个荷巴油，然后把这个油调和起来之后做一个按摩的复方油。 嗯， 然后可能大家对于就是精油本身芳香疗法本身不一定特别了解，所以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种精油的功效是什么。 好， 那生姜呢可能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一种很暖的这样的一种物质，对，我们平时做饭也会放这个生姜。 嗯， 那生姜本身呢它会有很好的这种活血化瘀的作用。然后迷迭香呢虽然听起来这个名字很美，但是刚才我们也是给江夏老师闻了一下这个迷迭香，发现它可能并没有像它的这个 绝对跟你们 名字那么香，对， 不一样。 嗯，它这个味道是有点冲的， 并不迷， 对，不太迷，对，我们都被周杰伦的歌给骗了， 啊，真的是，嗯，骗子，你个杰， 是的， 周杰伦在打喷嚏， 就不知道为什么啊，我这歌怎么了？啊，迷迭香确实有点 冲，迷迭香很冲，对，是，但是你闻了之后会有一种很清爽、很提神的这种感觉， 啊， 所以就是这两种精油混合起来，然后来按摩我们这个颈部，能够一方面，活血化瘀，然后同时促进局部的代谢，帮助我们把这些代谢的废物排出去，然后起到一种提振精神的作用。 嗯，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两种生姜啊，还有 迷迭香， 为什么会用到它们？ 是的， 原理在哪里？给大家解释一遍。嗯，在这儿呢，还要再提示大家，因为在我们节目之后呀，就是我们微博的粉丝群里面就有朋友在问说，确实在听直播的时候来不及记下你们说的配方了，啊，这个怎么办？再说一件怎么办的事儿，其实很好办。大家呢，无论什么时候你空下来了，都可以在这个手机 APP 这个商城里面去下载一个听听 FM， 听见的听啊。你下载了之后呢，因为这是我们台自主开发的一款软件，所以呢，我们有版权，里面全年的节目回放都是有的。听我们的回放，我们会有标题的，听回放就可以了。比方说刚才那个配方出现在10:18，每次告诉大家一个时间的节点啊，因为我怕你们听我们在这儿，就是聊聊闲篇儿，就是听回放的时候特别抓狂， 很难找。 哎，对，这个10:18，可能以后我是不是应该在微博上也给大家打个点？ 10:18， 啊，对， 有神秘配方。 对，结束的时候，也给你们打个点，可能方便你们，今天呢我们跟复位芳香学院的两位老师啊，橘子老师还有小米老师一起来聊一下我们在卧室这个空间里面也会经常遇到的问题。肩颈很难受啊，说你给我按一按吧，然后对方总是啊哈这糊弄事儿的，因为也不专业嘛。我们先是说了配方了，还没有说手法，待会儿来说手法。有人说最近老是感觉腰背疼，还有脖子觉得特别的乏累，还提到了说左边的肩胛骨下方 会一阵儿一阵儿的疼。有人说是睡姿的问题，是吗？肩胛骨下方，我是右边肩胛骨下方疼，那就是经常用电脑和鼠标的那个时候，我会右边疼。难道你是左手用鼠标吗？ 哦，我是。 哦， 是这样，我就是因为右边不行了，所以换左边了。因为从初中开始用电脑，就那个时候小，从来没有想过说对着电脑两三个小时，真的是一天一天的对电脑。 嗯， 所以后来就发现，我现在就是只要我右手用鼠标超过两个小时，就基本上抬不起来。 嗯， 所以就要得换到那边去。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啊，那不知道他。他说有人说是睡姿的问题导致这个肩胛骨下方。 嗯，还有一个提醒大家注意，现在天热，可能晚上开空调， 嗯， 然后 是的， 吹到了呀，或者早上起来，或者真的睡姿不舒服，早上起来会有后背的这个疼痛。像昨天在办公室，我们就有一个同事，就因为是趴着睡了一晚上， 嗯 啊。因为睡不着翻来倒去的，然后结果呢就早上起来这个右边胳膊就是会有一些不舒服，很严重的不舒服的状况，所以也的确有可能是跟这个睡姿有关系，但提醒大家这种情况在自己无法判断的时候去医院求助医生。 好，刚才两位都提到了一个空调的事儿，在这儿呢，我要很负责任的去建议我们乐享生活的听众啊，至少我自己是坚持这个样子的，我绝对不会整夜开空调啊，没有这样的时候，长这么大，但是可能以前是为了省电，哎，不知道。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一五一十说汾酒精简版系列之酒，曲蘖，曲蘖之巅，清香天下。酒曲是酒体形成主题风味的基本定型元素和催化剂，是中国酒文化的底色和骨架。不同的酒曲让酒具有不同的风味和特色。中国白酒的曲蘖主要有三种：小曲、大曲和夫曲。汾酒酿酒用的是大曲，其清香制曲工艺在与众不同，独具风格。汾酒的清香制曲工艺第一个不同就是制曲原料不同。汾酒大曲选用的原料是特有产地的大麦和豌豆，这些使用天然雪溶水浇灌的大麦和豌豆，按照汾酒酿酒学的科学配比制作而成，这样可以使酒坯踩得紧实，而且产生了清香味和曲香味与众不同。汾酒清香制曲工艺的第二个不同就是制作三种酒曲，即汾酒三种曲：清茶曲、红心曲、后火曲。其制作过程基本相同，都要经过九大关的把控和历练，分别是卧曲、上煤、晾煤、炒火、大火、后火、养曲、厨房验收、贮曲等阶段。但三者在培养曲的过程中，升温和降温情况不同，从而形成三种不同的酒曲。这三种酒曲按照特定比例，在冷散加曲配伍时与红参充分混合，形成配伍好的入缸材料。这三种酒体在汾酒酿造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有的负责酒体酒香浓郁，有的负责出酒率的提升，有的更注重提升酒体的瓜果香气。可见汾酒对于酒曲要求严格的程度。汾酒清香制曲工艺的第三个不同就是汾酒制曲人的一人功底。在科技领先的今天，汾酒酿酒学的制曲之道依然采用汾酒制曲人的人工操作，千年汾酒传承到今天，积累了不计其数的宝贵经验。汾酒制曲师傅与众不同的技法和细微操作，成就了汾酒曲的独特风格。汾酒制曲，一重排列，二重翻曲，三重控制。进入汾酒曲房，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壮观的曲阵，

我国27岁男副选手徐海峰，他以566码成绩夺得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一广播伴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您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的话题就是，工作压力太大了，然后呢导致了我们肩颈不舒服。刚才橘子老师真的有帮我按两下，然后得出的结论是，确实有一点小问题啊。然后呢肩颈不舒服，还有面部暗沉，可能会因为熬夜呀、压力大呀，这之类的问题导致的。这两方面的问题怎么样通过精油，然后辅以一些很简单的我们自己就能够给自己来按摩的手法就可以解决。还有刚才橘子老师给我们提供的那样一个小工具，什么来着？散把能跟大家说吗？这种总觉得好像不太好。 我们还是严肃的说一下，亲密关系当中两个人怎么按摩。 哦，对， 小米老师准备了，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的，这干嘛非得亲密关系？闺蜜之间也能。 可以 都可以促进感情。 闺蜜也是亲密关系。 好了，是我狭隘了，对不起。对，刚才我很对不起的这一位是我们今天的嘉宾，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特约撰稿人，同时也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在医药健康行业有15年从业经验的小米老师。好了，来说说这个我们刚才上半段10点18分给到的这个配方是解决肩颈问题的。 是的， 四滴生姜，四滴迷迭 香。 基础油是什么来着？ 基础油其实并没有那么局限，但我推荐的是荷巴油，因为它适应的范围比较广。 还有人说姜啊，那可以用厨房里的吗？我们说的都是精油。您把厨房的生姜榨点油出来我看看，都是说的精油啊。 是的， 生姜精油，迷迭香精油，辅以这个基础油。 是的。 好，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那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有两种按摩的方法，非常的简单。那第一种呢，我管它叫二指禅，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食指和中指并拢，像一个二指禅这样的一个姿势，两个手，然后呢把这个指尖的部位放在脖子后面的这两条肌肉上，然后从上往下打圈按摩。 有打圈啊，有什么顺时针逆时针？ 这个没有要求，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 哦， 就是沿着我们脖子后面的这两条肌肉， 哦、 对，然后从上往下这样转圈，然后有没有感觉到这个颈部的肌肉有点放松的感觉？ 有点那种微麻。 开车的朋友不要试， 开两个手， 同时抬起两个手， 对，抬一个手也不行。 嗯， 好，这个 是两个手的按摩方法、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单手的按摩方法，对，然后这个。 当然也不建议开车的朋友尝试啊，回去听回放的时候自己慢慢试。嗯，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肩颈的基础其实是脖子连接肩膀之间的这两大片肌肉，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两片肌肉其实是经常感 疼、 觉得酸痛的部位。那我教给大家的方法就是你可以用对侧的手，比如说你左边酸痛，那你就用右边的手搭在你的这个肩膀的这部位上，然后像揉面一样把它这样抓起来捏紧，然后 抓这块肉是吗？ 对，这样就是用整个手掌先把它提拉起来， 不要对自己那么狠， 先捏起来然后再放松，这样抓紧放松，就是你捏的时候可以向上把它提起来，对，可以把它向上提捏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再放松，这样两边 很简单， 对，分别的抓几次，你就会感觉到你的这两大片肌肉就比之前可能会感觉要轻松很多。 如果这个时候再辅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精油， 是的， 哦，就会这个会好很多。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精油啊，很适合大家配好了以后放一小瓶在办公室里边。 是， 有时候你就是伏案时间太长了，对电脑时间太长了，给自己5分钟，好不好？其实5到10分钟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刚才那个二指禅的方法和这个揉 面 的方法，大家记住了啊。这。所以这就是传说中的捏脊吗？我们有朋友说，你都没有捏到脊椎，怎么叫捏脊？ 捏脊不是这样子，自己捏脊身子自己捏不了的。 对，这不是传说中捏脊啊。还有人说，话说现在就很不舒服。哎，你们很不舒服是不是都被我们说的？就是其实自己并没有很没有 特别 不 舒 服。然后呢，就是一听到我们说又富贵包呀、又什么肩胛骨的缝儿 都 难受，就跟我一样。其实我刚才肩胛骨没有那么疼啊，但这他俩一说我就觉得疼。嗯，对，说富贵包是由于寒湿凝滞导致的，进行颈椎的按摩、颈椎操的锻炼可以慢慢的消失。当然要注意体位工作哦。对，其实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总是低头看手机，就不要老是看手机，因为看手机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地往前探头。 是的， 对，全是这样。 啊，对，而且你以为你拿到你的正前方，你正前方你还想往前探一点，看得更清楚，这个时候还是会这个形体上面不太好看。 是的， 嗯，啊，还有还有一个朋友说到。说他妈妈之前是后心啊，就可能就心脏对应的 后面 的那个部位啊，酸痛一阵儿一阵儿的。开始的时候呢是以为是坐久了，后来去医院一查呀，才说是心梗导致的啊。所以他说呀，如果是这个地方疼，他给大家的建议啊，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妈妈爸爸的身体健康。如果说回家他跟你说，哎，我这儿疼，你给我揉一揉，哎，大家对应心脏这个位置，如果是后背这个位置，他说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不能拖。 对， 就是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解决很多 小问题， 嗯，但真的如果这个问题有一些关键的部位你自己拿不准，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当然还是要去医院。嗯 嗯， 刚才说又二指禅啊又什么的，这是感觉要去少林寺苦练了。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听完我们节目以后不用去少林寺，都可以自己在家练起来，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肩颈的部分说完了吗？ 嗯， 差不多了。 另外，有一个小贴士提醒一下，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要慎用这个配方，因为这个不管是姜还是迷迭香，它都促进血液循环，要小心一点用。 嗯、然后说，可是我们不看手机，怎么跟你互动？对呀、啊，所以我也很头疼啊，这个事。 那就听，拿刚才我说的，拿一边那个语音转换，直接变成字儿。 说那个念高欢，然后就打出来，然后说我想互动啊，对，这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很多科技也是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那手机啊，有的人说长手上了，长身上了，不得不用。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它现在新研发的一些方法去解决一下？一定要低头看，然后一直在手在打。 还有一个小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时间方便的话，可以练一点瑜伽，简单的动作，因为瑜伽对于缓解筋膜层面的这些问题还是很有它独到的地方。 之前我们有一节就是直播的时候，在周二的板块吧，大家可以去翻一下我们的回放，我们请到一个健身教练，其实也提到了这个肩颈的问题，然后给到大家一个用泡沫轴。很简单的，就是你双手握着泡沫轴，差不多45公分吧，45厘米，然后呢，就是脚打开，就那么半蹲的站着，然后举泡沫轴，因为泡沫轴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就是你不至于打着打的手越打越开，因为你贴不住嘛，这个泡沫轴我自己在家试过，确实，你停一段时间。啊，保持呼吸，举上去了以后停一段时间再放下来，然后再持续，就我刚才跟橘子老师说我肩胛骨那个地方不舒服就会缓解，这也是一个健身的方法，教给大家啊。好，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这个面部暗沉的问题啦，熬夜的朋友最近有人说你脸色不好的朋友赶紧要记住了，我们可能会在40几分的时候就把这个秘方告诉你。好，我们来说一下面部暗沉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 面部暗沉首先对于上班族来讲，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睡眠不足，比如经常加班啊这样的，然后导致这个皮肤缺乏一个自我修复的时间，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有可能是一些情绪上的原因，因为我们有句话叫相由心生，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人就是容光焕发，但是有的人就是这个，对，佳佳老师今天很容光焕发， 就没有， 对，然后 想到我的痘痘就没有办法容光焕发。 其实很多面色暗沉的人，我们看上去他也是一副这个眉头紧锁，然后满脸愁苦的这个样子，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心理的因素而导致的这种内分泌失调。那我知道很多女性其实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种追求完美的倾向，这样呢就会产生很多这种说我必须要怎么做，或者我应该怎么做这种强迫性的心理，这样就会在内心产生一些冲突啊，这种矛盾啊，焦虑啊，然后导致了内分泌失调，这种产生的面色暗沉。 还有可能是辅导孩子作业 对，也有可能是的。 这我们不止一次在我们周一的书房板块跟大家聊过这个问题，不要咆哮，不要咆哮， 一定要 冷静，冷静。但我知道，不论我们说多少次，爸爸妈妈们在面对 还是会急， 对，真的。就我看我朋友圈里边，性格再好啊，就没有孩子不用交作业之前，性格再好的人，面对那个都说你解释一遍给我听，这怎么就写出这个？ 我就不理解。 对，我那天看到一个特别搞笑，就让他说闯祸的祸字和女娲的娲字，让他辨认这两个字，然后填到不同的就是词儿里边啊，就给你一个字，比方说车什么啊，让你填。他说你给我解释一下是怎么填出车娲来的。然后我一看他发朋友圈里边了，我心想完了，这肯定又跟儿子咆哮了一大通，以后才都忍不住就要靠朋友圈来发泄了。好，这个面色暗沉，就可能是心情比较郁结啊，会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疏解，压力没有办法疏解的问题啊，面色暗沉怎么解决呢？ 解决的方法非常的简单，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配方，用不好意思，两滴天竺葵精油，然后加10毫升的荷荷巴油，我们配一个这种就是以天竺葵精油为主的一个面部按摩油。然后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用两滴而不是像刚才那种8滴，因为我们涂在面部上就是要注意这个浓度，要比身体的按摩油的浓度稍微低一些。然后这个天竺葵精油呢，刚才我们也请江夏老师也闻了一下，这个天竺葵精油它的味道闻上去是比较甜美的那种感觉。那我记得其实好像橘子老师还是萱萱老师之前做过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客人他是就是这个非常非常焦虑，然后睡眠不好，是橘子老师做的是吧？然后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当时好像橘子老师就给他用了这个天竺葵的面部按摩油，之后呢他以前就是每天晚上做梦都是非常焦虑，梦见很多跟工作相关的事情，但是用了这个精油一段时间之后，他虽然还是会做梦，但是他会梦见一片花海，然后很美好的那种场景， 森林奔走 对，就是他从情绪上就放松了很多 蓝精灵好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改善。 是的。 那我们这个精油的配方我们知道了，我们是要辅以一个什么再给面部的一个按摩吗？ 一般就是面部按摩的使用方式，就是我们会把它当做一个精华来使用。它的过程就是每天晚上洁面之后，我们可以先滴两滴这个面部的按摩油在手掌心，然后轻轻的把它捂热搓开。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做一个纹绣的冥想，就是把双手罩在自己的口鼻上，做几个深呼吸，然后让自己沉浸在这种甜美的味道当中，想象自己就是身处在这个天竺葵的花海当中。对，之后做完了这个深呼吸之后呢，你可以轻轻的把它当做按摩油这样按在脸上，轻轻的把它按在脸上之后，再用比如护肤霜啊等等后面的这个护肤的过程再去按照常规去做。 哦，它相当于是一个打底了。 对，它的这个地位跟这个平时我们使用精华的这个流程差不多，就是先用爽肤水，然后用这个按摩油，然后最后再涂保湿霜。 再涂你正常的护肤的后面的步骤，精华后面的步骤就好了。其实男士也是适用的，对吗？ 男士也可以用。 因为男士我觉得最近啊，真的可能是因为熬夜，睡眠不足啊，对。而这个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因为只有一种成分，然后 所以呢，它促进血液循环，帮助你把皮肤深层的一些代谢废物带走嘛。这样皮肤自然就会提亮。 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既然天竺葵可以让我们这么愉悦，在准备跟孩子咆哮之前，要不然闻一下， 可以 安抚一下自己啊。先，因为你要知道，你对他咆哮完了，没有什么作用，没有任何的帮助，只会让孩子第一，就是他的身心也受到了这个很大的创伤。完了以后，这个家庭关系可能还有一点点问题。刚才说到这个语音互动啊，说语音打字，有人说，如果我语音互动呢，我的老大就说，直接去领你的辞职证明吧。然后说，我们只能低头偷偷的互动，蹲在小角落里面。你们互动的条件太恶劣了，我真是对不住你们。还有我们的中医师给出了建议，说如果需要长期看手机，手机的位置最好是高于胸口，这样的话你的颈椎就不会前倾。 买个支架， 把手机架在电脑上面就仰着看。好，这个也是我们的医师给出的建议啊，手机的位置高于胸口，这样那基本上就跟脸差不多了，是吧？就是 这样可以保证你的这个颈椎不是前探的状态，而是一个直立的。 你说会不会现在地铁里面我们突然发现有很多人把自己的手机拿起来，那你找到同伴了，快去跟他握手，可能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啊。然后还有人说这面色暗沉跟脊柱督脉引起的， 这个是中医上的理论，那可能说那个经络不通。 说捂着天竺葵打哈欠，是不是效果也是差不多的？ 我介绍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吧，因为我们可能在办公室里面或者在咆哮孩子的时候，我们来不及去弄两滴精油做面部按摩，所以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可以用十滴天竺葵精油加100毫升的纯净水，自己做一个这个天竺葵花露水喷雾。可以，平时也可以把它带在身上当一个香水用。 我觉得孩子们都很需要，就妈妈马上对咆哮说， 我对你喷一下。 这个效果呀，我跟你们说，仅次于防狼，去防咆哮喷雾，天竺葵就直接纯净水啊。我们 对用之前要摇匀，因为这个精油是不溶于水的。用之前把它摇一下， 孩子们摇一摇，对着妈妈喷一下啊。说还有人问了，说那就是说晚上可以点天竺葵加薰衣草，白天犯困的时候就用欧薄荷，对吗？ 对。 恭喜你答对了，欧耶，给自己加分好不好？这两个，然后作息时间也不规律，导致的肩颈的压力大，不适感，还有呢，我们刚才也反复的提到了面部暗沉的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的小米老师都用了两款非常简单的